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个人钢琴唱，老五玩家。 上个礼拜就因为生化危机啊出咗新游戏，咁所以我哋都讲咗唔少关于丧尸嘅，即係尤其是生化危机啊嘅一啲起源啊，或者一啲佢嘅背景啊，咁亦都有交代一下我哋有玩呢个游戏呢，即係啲新嘅体会啦。 经过一个星期嘅厮杀之后，个进程系点样你而家 都可以 update 少少嘅，因为我喺过去嘅呢个星期啊，虽然就唔会话七晚都开直播，咁但係我諗一个礼拜有三四晚。 是 咁进度一定係唔算快啦，因为呢之前都有提过㗎啦，就係呢一个游戏入面呢，咁就有两条故事线嘅、分别就有 Leon 同埋 Claire 啦， 一个表关女关啦， 係咁而我呢就基本上就仲係玩緊 Leon 嘅， 係即係玩緊头一浸嘅， 係啦完成啦，而呢一个 Claire 呢係准备起步开始㗎。 所以真係好唔明白点解以前呢，都讲返呢一隻游戏係其实重制返喺20年前嘅一隻 Resident Evil 2啦。以前玩嘅时候呢，我或者我见身边嘅啲朋友都系嘅，即係游戏本身呢个时间长度呢，你基本上 flag 仔嘅话呢三个钟头内都爆到机㗎嘛。咁同埋因为以前话玩嘅话，如果你想挫一啲好劲嘅模式或者攞啲无限乜乜乜啊乜乜嘅话咧，你就要唔可以点样 save 啊嘛 ？save 嘅数量嘅次数要少于三次啊嘛。咁唔 save 嘅情况之下咧，以前我哋啊真系会一日时间就真系爆到机噶嘛。因为我同你面对情况一样啊，我其实上个星期四我已经偷步买咗，买完之后玩啦。我其实都系玩到今日咁先至爆机，咁、那个过程就系玩少少，好似搣下搣下咁慢慢玩完，玩得有啲辛苦添。 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去兜圈啊，去探索，尤其是即系好似我又开台咁样，有时候你会即系做埋啲无谓嘢啊，跟住后屘喺度谂啊，真系要花时间谂嘅。有啲位我都觉得自己卡卡地咧，系你可能去到个地方。跟住就係做漏一件事啫，咁跟住你就之后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咁行嘅路程有一段距离嘅， 係咪即係好似 发现自己做错咗做漏咗，咁你先至又要行返转头，嗰度用咗好多时间。 咪即係好似上个星期我咁讲咋嘛，佢嗰个解谜方法有时係真係荒谬到呢，但有好玩到就係你喺元朗嗰度攞条锁匙专登去返九龙区嗰度解个机关，再将机关入边嗰嚿嘢系咪攞去大屿山一个岛嗰度解咯。即係其实系咁兜嚟兜去嘥你好多时间。 係咁，但系你见到而家都開始有唔少人就完成咗個遊戲啦，都唔係就係完成個 Leon 嗰 part， 係 Leon 同埋 Claire 嗰 part 都完成咗㗎。 仲要係都完成曬之餘，仲要其他一啲嘅特別模式呢都已經係攞到曬完成 啦。咁我亦都有留意嘅，因為有人呢係唔使一個鐘頭啊，接近一個鐘頭啦，即係59分咁上下呢，咁就一個鐘頭內完成到嘅遊戲。嗱呢、這個唔係最快嘅記錄啊， 都唔係最快，我之前係見過最瘋狂都係要個半鐘頭，哇你已經係 within 一個鐘頭搞掂啦。 係啊，即係依家呢一個我諗，即係嗰個玩家當然都係好快咁樣完成啦，但係應該佢會再挑戰呢，就係再以更短嘅時間呢就完成。因為你知而家好多時候都係㗎嘛，喺網上面啊嗰啲咩記錄大全啊咁都會去記錄低㗎嘛，咁就好多時候都會列入呢啲咩世界紀錄入面㗎，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玩家就會隨住去挑戰啊，希望將個時間縮短啊，咁某程度嚟講可能喺遊戲世界呢一種都係一種成就。 奏嚟嘅。 我就反而中意即系慢慢欣赏沿途嘅所谓风光啦。唔系因为唔同玩法系咩咧？譬如今次呢一代都讲咗啦，系唔似以前咁用一个类似闭路电视式一个梗咗嘅试点噶嘛，而系你可以即系有个自己个试点，一个过肩试点，基本上你可以好自由度大啲嘅。同埋呢只游戏有个少少嘅分别啦，就系你可以去储十五个嗰啲嘅公仔啊嘛，即系你会玩咧沿途咧开枪射佢或者搵刀劈佢。 其实我有时候咧唔系好舍得用子弹射佢，劈唔到。 用刀好似得嘅，我记得。 我劈唔到啊，我就唔知系啊，我就最后屘都用子弹射啦。咁但系 anyway 啦，咁就系总之话你如果又系搵齐十五只公仔嘅话，就开到 呢啲无限嘅武器啦。 咁呢一个以往喺历代嘅生化危机游戏入面都有噶啦， 后期就有咯，即系四五六代开始有 啦。咁anyway 啦，咁呢一个直播咧，我依然会继续嘅。咁而家完成Leon咧之后，就会开始 Claire 啦。大家有兴趣想睇嘅朋友咧，都可以去翻我面书嗰度咧，我将我 YouTube 嗰条 link 都放咗出嚟嘅。咁大家如果真系想入嚟陪我， 或者耻笑下、 壮胆嘅话，都可以入嚟支持下啦吓。其实咧，今个礼拜咧都想讲下好多关于丧尸嘅作品，因为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啦，对于丧尸无论系电影睇到又好啊，剧集又好啊，甚至乎漫画睇到都好啦，佢哋都会好中意呢一类题材嘅作品。 系， 咁我唔知阿聪算不算得上系啦？ 都算系中意嘅，正如话之前会去追翻呢个 Resident Evil 二生化危机，即系香港有个漫画家啦，即系毕奕乐，佢系买咗个版权啊嘛，咁嗰阵都系有疯狂追。因为佢嗰个剧情咧系对比我哋打机咧系有分别，有分别先至好。意思讲紧嘅分别咧系剧情唔一样啊，即系譬如佢嗰个漫画开头，当然主角都系 Leon 同 Kara 啦，但系佢会多咗四五位新嘅原创角色啊。咁有原创角色嘅同时咧，其实你睇咧你就感觉好似唔系睇紧啲好单一嘅嘢，那个感觉就好似我哋睇譬如 AMC 睇 Walking Dead 咁啫嘛。即系 Walking Dead 呢一部都系经典嘅丧尸剧集啦，而呢一部剧集里头其实 Daryl 呢个角色都是原创的嘛。 是。咁而 Walking Dead 本身就是改编自漫画的。 是啦，因为漫画冇，所以变咗你觉得好新鲜咯。 当然如果要讲到丧尸作品的话呢， Walking Dead 就绝对是一部大家可能最是啊最接触到最有印象甚至乎是最追捧的其中一部丧尸主题的作品啦。 仲有冇追先你而家 有。 我追到甩甩地啦其实已 经。因为我諗尤其是之前呢 Negan 嗰一个章节，我先讲下啦，因为其实喺漫画入面咧，咁就一路以嚟都知道主角同埋一路跟随住佢嗰班人咧，咁就进入咗呢一个丧尸嘅世界入面啦。因为打从即系成个世界充斥住丧尸之后咧，慢慢你知道古仔咧就发展到就系唔系人类同丧尸之间嘅争斗啦， 而系人同人嘅一啲权力斗争啦。 冇错，咁呢一个亦都系普遍你喺丧尸作品入面见到嘅一个会探讨嘅主题嚟噶啦。 即系成日都会讲话，其实咩人系比丧尸更加恐怖，有好多呢啲咁嘅归类噶嘛。 冇错，咁所以你跟住咧就一路睇到喺个故事入面啊，男主角同埋佢嘅嗰班跟随住佢嘅人啦，咁样同系啊，同一啲周围其他唔同嘅即系部落又好啊，又或者其他唔同嘅社区又好啊，一啲嘅互动。咁喺漫画入面我先讲啊，就是、因为嗰阵时候呢一个嘅Walking Dead 咧就去到第100期啦， 系 咁就谂住咧要设计一个角色出嚟，就系要哇，即系一众嘅读者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冲击啦。咁嗰陣時候呢佢就設計咗一個好勁嘅角色，就係 Negan。咁呢個 Negan 呢就係講緊呢佢即係佢自己管理嘅嗰班人啊，嗰、那個勢力之大呢是超乎 Rick 啊，即系嗰个男主角嘅想象嘅，甚至乎咧当时咧可以话系一开始嘅时候 Rick 同埋 Negan 咧即系之间嘅交手，因为低估咗对方嘅实力咧，系 导致咗同伴死亡嘅， 就导致一个好悲痛嘅恶果。 系 咁，因为当时嚟讲咧喺漫画入面啦，呢、這、一个 Rick 啊同埋佢嗰啲同伴入边咧有某几个角色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大家谂咧系唔会谂到咧。 漫画嘅编剧会咁 会写死佢哋啦， 系啦，会咁样样写死佢哋嘅，咁就系为咗要令到Negan 登场，咁所以咧就真系好似 One Piece 咁样样啦，吓、即系哇，再狠心都好啦，艾斯都系必须要死一般啊嘛，咁亦都造就到咧，即系将个故事咧就推向另外一个高峰，咁而去到电视嘅时候咧，咁当然电视亦都好成功将 Negan 呢一个角色咧就呈现出嚟啦、我记得真系好紧要，因为你知道通常美国嘅剧集都系噶啦，司神与司神之间咧通常都系会分开嘅，咁而喺完嗰个司神嘅时候咧就会 set 个 hooker 留一条尾巴，咁就系铺排究竟之后会点咧？咁嗱喺当时咧讲紧 Negan 呢个角色咧就系、最劲嘅地方就系佢。Negan 出場啦，咁當時咧見到佢登場嗰下咧，就係、男主角連埋佢嗰班嘅同伴咧，一班人咧全部跪曬喺地下嗰度。咁嗰一個場面咧喺漫畫入邊都好經典嘅。咁大家都知咧 ，Negan 將係會整死一個人噶啦。嗱喺漫畫入邊咧，大家已經知道佢會整死邊個嘅。咁當時咧喺漫畫入邊咧，一眾嘅即係 Walking Dead 嘅粉絲咧睇到之後係好震驚嘅。大家就喺度估啦，究竟？电视剧集会唔会即系照样地系整死嘅角色呢？啊，呢一个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讲起 Walking Dead 咧，就真系要提一提啊，因为喺呢个漫画入面咧，好多时候有好多情节都系好引人入胜啦。咁但系搬到去电视嗰阵咧，如果你话将嗰个剧情完完全全搬上去，就会有一种咧缺乏新鲜感嘅味道。所以你见到咧喺呢一个电视片集入边咧，佢耐不耐都会有啲嘢改动嘅。有啲嘅角色咧，应该好早已经死咗咧， 偏偏仲留喺度， 偏偏就仲留喺度。有啲角色咧，应该系。喺漫画入边啊，仲系存在嘅，无啦啦死咗咯，系啦，咁所以咧变到就好多时候咧，佢又有啲位又跟翻漫画，你会有嗰种亲切感，但同时之间又有啲意料之外嘅惊喜咧，耐不耐俾到你嘅。咁头先就讲起啦，即系 Negan 呢个角色出现嘅时候，咁为咗要即系配合啊，哇，打造呢一个嘅奸角，有别于以往嘅，咁于是乎佢就又系做翻漫画嗰个嘅名场面啦， 系啦，就系、是、个攞支棒球棍有阿 Rick。同埋佢嗰啲嘅即係 同伴啊 ，body 全部跪曬喺前面。 嗱，因為嗰一場戲咧，我先講就係個鋪排，就係本身講阿 Rick 咧，原本佢哋係要想去做一啲事情嘅。咁當時咧，佢同 Negan 已經係對著幹噶啦， 水火不容噶啦，已經 水火不容噶啦。咁佢覺得咧，佢自己 好有信心可以剿滅對方， 係啦，可以 handle 到 Negan 嘅。但係點知咧，就係錯估咗雙方嘅實力。係咁當時咧，佢慢慢鋪排咧，係個。Negan 咧，佢唔系一开始嘅时候就已经系将你哋逼埋墙角，佢系慢慢逐步逐步去逼近俾你，而慢慢俾你意识到咧，原来我哋实力之间嘅悬殊啦。当时佢点样样做咧？剧集入边嘅铺排就系讲咧，当阿 Rick 咁咧，佢就即系揸车想要去 车阿 Maggie， 系啦，车阿 Maggie 想去一个地方嘅时候，佢发现咧每一条路。都俾人 block 住咗，咁而每一次咧，当佢去到嘅时候咧，佢就俾人要赶翻转头，咁而慢慢佢发现啦，喂，点解可以每条路都俾人 block 咧？佢哋究竟有几多人噶？慢慢咧就开始有啲惊啦，妥协啦，意识到啲双方实力可能真系好唔平均。咁跟住发生咩事咧？就系佢哋俾人哋逼到去一个位置嘅时候，发现原来真系俾一大班人系围住咗啦。咁当然喺个过程入边咧 ，Negan 就嗱，佢另外一个好吸引人。嘅地方就系佢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好中意讲嘢嘅人嘅，咁佢讲嘢嘅时候咧讲到一啲好似是而非嘅道理，咁咪某程度你睇出呢个人嘅狂妄喺边度嘅，但系佢亦都咧系有佢幽默风趣嗰一面啊，当然佢好冷血，咁但系佢好合理化佢自己嘅冷血嘅，佢同阿 Rick 咧系两种截然不同嘅管治手法嚟嘅，咁而当咧佢要命令所有人跪喺佢前面嘅时候咧，嗱喺漫画入边佢就系点子兵兵啊嘛， 系 最后屘点中咗就一个 死啦， 系啦。系好重要嘅人员咧，咁就嗰个人就要死啦。咁当然喺漫画入边，大家就知道嗰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去到电视嘅时候咧，咁当时我记得咧就掀起一股热潮，因为喺上一个系季尾嘅时候咧，就竟然喺嗰位停咗嘛，最后屘 系 佢系指到嗰个人嘅时候就远啦。 等咗几耐几嬲啊呢啲咁手法。 当时咧就有好多网民啦，又或者系 Walking Dead 嘅粉丝啦，就即刻就去。 即係研究去估啦。 係。 咁有好多人咧就係從咩嘅渠道去估咧？例如話嗰啲 光線啊、 光線啊、聲音啊，係啦，因為嗱當時話點子冰冰噶嘛，咁嗱喺英文都有一個點子冰冰佢嘅口語嘅，咁又喺度大家判斷究竟個聲音啊、嗰啲人排位啊，如果根據佢嘅點法嘅話，最後尾會點中邊個咧？咁啊，另外亦都會從一啲 IG 嘅渠道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嘅演員啊，咁 少少劇透啦，類似係半劇透啦， 半劇透就睇下佢哋嘅化妝啊，有時候有啲演員又會透露就係話好多謝，即係可能有啲説話嚟話，突然之間唔知點樣多謝劇組啊，多謝其他嗰啲嘅演員、啊， 就以為佢準備要領便當走人啦、 啊，係啦，係咪咧？嗱，咁當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prediction 嘅，咁真係引嚟咗好大嘅網絡上面一個熱潮咧，去估究竟誰是受害者， 係 咁而喺嗰個嘅劇集之後喺新一季開始嘅時候，咁就真係有人死啦，嗰、那個都係驚喜位嚟嘅， 係。 因为咧，佢嗰个死嘅人物咧，同漫画入边系有啲唔同嘅。佢系死咗两个人嘅，喺漫画入边咧就系死一个人嘅啫。 系 咁呢一个位咧，初初大家睇佢死第一个人嘅时候，谂住 唉得啦， 唔系佢， 所以剧咪即系唔使惊剧透啦，系咯，即系以为哎呀 Glenn 冇事啦， 唔系佢，系啦，唔系阿 Glenn 谂住就唔会有事。 同埋因为之前阿 Glenn 都有几个集数咧，系好似争啲死，但又死唔去咁噶嘛，就以为佢一定系真系大祸不死，又必有后福噶啦。 系因为有睇漫画嘅都知道系阿 Glenn 死噶啦，咁、但系你喺剧集入边咧，咁大家即系编剧们啦，都同一啲嘅 Walking Dead 嘅漫画迷啦，都开咗一啲嘅玩笑，或者留咗一啲嘅即系彩蛋位，例如。话打开个 locker， 你见到有啲爆头嘅相啊，因为佢系俾 Negan 用棒球棍咧， 系搏死， 监生打死嘅。而佢哋每一次做完之后咧，咁佢哋会影嗰啲相啊，啲宝丽来相咧，咁就会 cap 低翻佢哋嘅死状。咁喺嗰个嘅电视剧入边咧，即系耐不耐都会渗少少呢啲元素出嚟。佢唔会话好明显地咧系讲呢一样嘢，但如果你有睇漫画嘅话咧，你就知道啊，原来佢想探讨呢一样嘢。咁嗱，当时就即系最后尾一个咁样样嘅剧集嘅改编咧，咁令到好多嘅粉丝，即系虽然你都知道漫画嘅剧情系如此发生噶啦，但系都真系制造唔少嘅惊喜，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令到呢一部剧集呢一部作品咧系更加变得耐人寻味啊嘛。咁当然啦，如果要讲到丧尸嘅作品嘅话咧，就不能够只提呢一个 Walking Dead 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又可以讲下其他一啲嘅关于丧尸嘅作品啊，唔单止系电影啊、剧集啊，包括埋漫画。唔同嘅国家嘅漫画咧，对于呢一个丧尸嘅题材一啲嘅创作咧，都有几唔同嘅取向嘅。转头翻嚟我哋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翻翻嚟继续讲丧尸啊，咁即系头先我哋有提过一啲丧尸嘅剧集，尤其是系 Walking Dead 啦，其实就不止嘅，即系如果讲丧尸剧集，但系又跳一跳啦，而家讲下一啲丧尸题材嘅漫画，你发现其实都唔少噶， 系 即系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香港啊，即系改编自呢个《生化危机》 啦，不亦乐啦， 系啊，咁另外韩国近年就有好多即系丧尸题材嘅作品啦， 呢个可以硬啲讲，因为Netflix 佢即系啱啱就推出咗一部嘅丧尸嘅剧集啦，就叫做《李斯朝鲜》呢一部，即系本身我自己好少追韩国嘅剧集嘅，即系其实韩国文化于我咧就暂时未入到血嘅。我谂其实关少少，因为以前细个咧，即系咪睇《天国的阶梯》啊？嗱，我嗰阵就冇睇嘅，因为嗰个时间咧，亦都系就系打紧机嘅，沉迷于打机嘅年代啦。但系当时咧，好有一个类似阴影咁样嘅存在。点解咧？因为每一日就睇住阿爸同阿妈，阿妈就犀利啲。阿媽係每一日咧都睇到喊嘅，然後仲要一個星期播五日，成個月咧就見到佢，我打下機咁樣望出廳， 喺度抽泣， 跟住我好大陰影，我就覺得 佢係嘛， 係啊，點解睇韓國要睇到咁咧？跟住就變咗我諗某程度上都因為咁嘅原因而就少接觸嘅。咁但係即係打從譬如我諗近年啦，咪有部《屍殺列車》啦，就開始打開咗咧，就即係接觸翻啲韓國嘢啦。咁所以呢一部嘢就晏啲先講啦，講咗你嗰部，你話要跳，你好似跳到去火星咁遠喎。 係啊，因為我想講一部。就是日本漫画，咁就叫做《火星丧尸》啊！呢一部作品咧，就系上年嘅一部作品嚟嘅。 系 啊，呢一部作品嘅古仔咧，咁 咁就叫做火星喪屍，係咪即係話有啲由火星嚟嘅喪屍呢？其實就唔係，佢一開始嘅時候呢係有少少呢行一種叫做戀愛元素嘅。佢入面講個女主角呢，話說佢就即係單戀咗自己嘅學長好多年㗎啦， 係 咁，但係佢又好怕醜㗎喎。咁呢個學長呢由細到大呢同佢都可以話青梅竹馬嘅，咁但係就當佢呢就好似即係好朋友啊，或者係妹妹啊嗰類啦。咁佢一路呢都好想搵一個機會呢就係表白，咁呢終於呢等到一個嘅情人節啦，咁就期待住啊搵一個好嘅機會同佢表白，咁就約咗學長呢就去睇戲，睇一部呢叫做火星喪屍嘅電影。 係 通常都係㗎啦，話大佬如果你約鍾意嘅人一齊去睇戲嘅話，最好睇驚慄片㗎嘛。 一驚就哎呀好驚人搭你膊頭囉， 我保護我啊咁㗎嘛。咁點知呢就期就期在呢就係咁當時候佢就約咗呢個學長就去睇電影啦。咁呢就話說佢呢就去咗呢個電影院嘅時候，咁佢就上廁所。 係 去廁所呢，咁就忽然之間呢發生一個巨大嘅地震。咁故事呢就突然間好離奇喇喎。因為當佢由廁所行出嚟嘅時候，佢發現咦點解周圍都黑晒嘅。 係 跟住呢佢行出街係一個人都冇。 係 再行遠啲嘅時候呢，佢發現咦點解有啲圍板圍住咗一個嘅區域，喺圍板嘅一條罅當中有個人向佢求救，佢話喂你可唔可以快啲幫我拉開少少呢一塊板啊，等我可以行到過嚟。係你俾我快啲出嚟啦，我如果唔係我就嚟俾佢哋捉到我會死㗎啦咁。咁當時嘅女仔係一頭霧水，咩俾咩人捉到啊？點樣會死啊？都好似似是而非，但係佢見到呢個人嗰個嘅表情又好似好凝重咁樣，唔似係講笑，正喺度猶豫點樣幫佢嘅時候呢，跟住嗰一幕就係見到呢一個人呢 就俾人拉，俾喪屍拉咗係咪？ 係啦，同埋點樣俾佢分屍？咁當下佢當然呆曬啦，咁亦都跟住落嚟就係呢一班喪屍就由牆嘅另一邊呢就走過嚟呢度呢想捉呢一個女仔啦。 係 咁跟住呢就係出現咗，當然有一啲所謂嘅同伴呢就係出現啦。咁有一個呢就好騎呢嘅揸住棒球棍嘅女子係棒球選手，就好似呢人一般上身呢就係咁打喪屍啊。咁另外有一啲後勤隊伍啊，咁有啲會揸 sniper 啊，有啲就係後面就係支援啊。咁你開始慢慢認識到呢一個世界呢，同我哋以往接觸過一個日本都市呢好唔同㗎啦。咁最離奇嘅地方就係咩呢，後尾喺個故事咧交代就係咧，佢就開咗個謎團嘅，因為呢一個嘅女主角咧，佢就撞翻昔日嘅一啲同學仔。 係， 咁呢一個同學仔咧又得意嘅喎，佢講嘅對白就係話：咦，點解你會喺呢一度嘅？咁耐冇見咁樣樣話喎。咁但係呢一個女主角聽到好奇怪，咩咁耐冇見啊？我啱啱琴日先至同你見完面，嗰兩張戲飛仲係你幫我買添嘅。 係， 咁但係呢一個嘅朋友就好奇怪講話：唔係啊，其實你已經消失咗成年㗎咯喎。 其实系咪佢去完个厕所出翻嚟就即系不自觉去咗个结界啊嘛？佢有冇解释噶先后屘？ 嗱，未去到嘅， 未去到嘅。 呢个仲系谜团嚟嘅。嗱，佢有好多而家吓，大家可以尝试去估嘅一啲解读。头先阿聪讲咗，即系咪嗰啲咩漂流教室嗰啲 friend 咧？忽然之间时空扭曲啊，唔知发生咩事啊？佢去咗另外一个空间啊，去咗一年之后啊，即系时空旅行，系唔系咁样咧？可能系咁，但系当然，另外而家喺故事入边有部分人就话佢可能是因为即是经历了某些事，受惊过度又好，又或者受了伤害又好，令到个脑部啊出现一些的状况，咁咧对于即系自己的记忆咧，仿佛就模糊了咁样样。咁嗱，个古仔之后的发展是点咧？暂时不知道。 系， 暂时咧你都仲系见到啊吓，喺呢一部嘅作品入边咧，比较少系嗰啲人同人之间嘅即系斗争。佢仲系讲紧咧，就系话人类喺日本呢个地方，点样样喺一个咁样嘅即系充满丧尸嘅城市嘅环境底下。是继续生存下去，是因为它里面都有讲到的，就是说在即系丧尸爆发嘅地方咧，只局限于喺日本嘅。 系， 据喺呢本漫画入边讲啊，佢话只局限于日本。 外边系冇事嘅。 咁而系其他国家，即系联合国嗰啲咧，佢哋亦都唔系太愿意出手介入，因为如果我即系出手介入，话就话去可能接济呢一班冇受感染嘅人啫。但系问题就系、是，点知佢哋咪真系冇感染噶？ 感染到自己国家嘛，大 系啦。咁样间接咗你过去之后，发现原来你都系一个病源嚟嘅，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咧，联合国就唔打算出手。而家佢就讲紧就系话咁日本本土入面嘅人佢点样样去生存落去咧？喺个咁样嘅即系环境底下，佢哋点样样可以 即係解決而家呢個困難呢，古仔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嘅。 不過目前呢一部漫畫仲係連載當中啦，都我諗都會期待下會唔會有機會係動畫化或者真人化。因為其實呢一本嘅火星喪屍呢，佢本身都係小說嚟嘅。佢將小說呢再漫畫化啦，因為本來呢直情係喺上網呢就係集資到有200萬嘅資金先出版到做漫畫啦。同埋呢其實佢嘅故事劇本呢就係由呢個藤少純一啦，其實即係工學特工隊嘅嗰個編劇呢佢負責擔任嘅。即係你見到其實日本係好正嘅一樣嘢係咩呢，可以动画劇集化、劇集电影化，即係其实点可以转嚟转去㗎嘛。譬如我之前咪讲过一套嘅漫画咪叫做后街男孩嘅呢，即係就係讲一班即係讲三位啦，就係嗰啲嗰啲社团人士啦，咁但佢哋就俾个大佬就捉咗之后呢就决定好，我唔会杀你哋，我留你哋一条活命，不过你哋要去泰国变性嚟去做人气女团帮我赚钱嘛。呢部剧嚟緊都有真人化，即係觉得其实冇嘢冇可能嘅真係。 係咁讲完呢一个嘅火星丧尸之后呢，咁亦都可以再讲多少少嘅另外一部作品呢，咁就係一部轻松嘅爱情喜剧。 係 呢一部作品嘅名呢就有啲长嘅，就係叫做我的僵尸女友不可能这么可爱。 好长，一阵又唔记得咗㗎啦呢个。 但坦白讲呢一部作品呢，就如果你接触睇嘅话呢，真係同以往大家睇开嘅丧尸嘅作品呢真係几唔同下嘅。 首先係唔恐怖啦，係咪 唔恐怖嘅，同埋呢佢係搞笑嘅。 OK。 搞笑风格略带一啲嘅即係爱情嘅元素喺入面。咁古仔係讲啲咩呢，佢就係话说呢讲个男主角啦，一开始嘅时候就话佢身边一个嘅朋友就已经离开咗啦，就已经系讲紧佢喺个丧礼嗰度咧，就喺度怀念住呢一个嘅好朋友啦。 系 咁，而佢亦都咧透露出就系话，唉，我真系好后悔，因为原来我中意咗呢一个女仔，亦都系个死者啦，中意咗好多年噶啦， 冇表白噶嘛， 冇表白，甚至乎咧，佢系话我平时都好少同佢有交流啊，唔好话否白心迹，我平时都好少同佢有啲咩交流，好少有啲咩嘅接触。咁到而家人走咗之后咧，咁先至嚟后悔。会噶，咁好啦，呢一个嘅男仔咧，当佢翻到屋企之后咧，吓、估唔到嘅就系第一起身啫，呢、這、一个女仔竟然走嚟揾自己，咁佢当然系惊啦。喂，大佬，你明明 喺个棺木嗰度， 系咯，琴日先至见你喺棺木嗰度，做乜隔日你就仲要系即系生勾勾咁样，好似喺我嘅面前出现咁咧？咁虽然咧喺佢面前出现，但系佢又唔系生勾勾嘅， 系 佢话俾呢一个男仔知咧，佢就系话。我而家咧係一個活死人啊，即係一個喪屍嘅姿態翻到嚟。咁咧佢隨便咧都可以掹自己啲手手腳腳啊，掹自己嘅頭落嚟啊。同埋當佢餓嘅時候咧， 係咯，佢食咩維生咧？ 佢係會有咬人嘅意欲嘅。咁如果你及时俾到肉佢啦，佢唔一定要食人肉。如果你及时呢你喂到肉俾佢食嘅话呢，係可以令到佢呢压制佢呢一个食肉嘅。咁个古仔跟住呢慢慢发展落去呢，就有好多嗰啲所谓恶搞位啊。例如话当中讲好多好无聊嘅对白啊，个男主角话点解你会嚟搵我啊，你明明都有你自己嘅好朋友啊咁。咁跟住后咩佢就话，因为喺我死嘅时候喺棺木嗰度呢留咗封情信俾我。跟住佢就会喺度不停喺度挑剔啊，虽然我封情信又写到点点点点点啊，咁而嗰啲位咧，某程度系走一啲比较轻松啊闹剧形式嘅。咁当然啦，跟住落嚟咧，男主角都要面对好多个问题啦，因为而家为呢一个女仔打算嚟投靠自己， 系 佢系丧尸，咁啊仲要系个女仔，我点样同我屋企人交代咧？我点样样唔俾其他人知道呢，如果我翻学嘅时候，咁边一个照顾佢呢？咁开始喺呢啲生活日常嘅地方要去諗办法解决呢，就出现咗好多所谓嘅笑料啦。 咁佢有冇一条大嘅主线嘅，定係好似即係譬如话叮当啊小丸子呢，係单元单元再单元嘅。 都一个比较单元式嘅一个嘅故事模式嚟嘅。咁所以呢，你话相比起头先我哋讲过一啲丧尸漫画题材嘅话呢，佢就真係比较系轻松风格快一啲囉。 同埋嗰个感情又反而我唔知有冇咁讲话冇咁深入啊，即係譬如我剛才讲话睇 Walking Dead 或者嗰啲啦，我哋睇到咁后嘅 season 嘅睇住阿 Glenn 死呢係接受唔到㗎嘛，或者到后期即係譬如都知道阿 Carl 又死咗啦，跟住就会觉得吓呢一个系我跟咗佢大大话话都有六七年，即係睇到大但无啦啦佢去咗变咗就会弃睇囉。 係啊，咁但係呢一部就完全唔系啊，佢完全唔系想向系啦，又唔似有啲咩嘅人性探讨啦，亦都唔会有嗰啲即系好激嘅一啲官能刺激俾到你啊，咁但系佢带俾你嘅就系一啲轻松嘅娱乐咯。 乐活玩家。 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江建聪，乐活玩家。 啊，休息前咧就讲起一啲日本嘅丧尸题材作品啦。咁啊，而家呢个时间我哋跳一跳去韩国啦。啊， 系呢一部即系我自己。稱呼佢做亞洲版嘅 Walking Dead 啦，就頭先講過啦 ，Netflix 佢喺啱啱即係就有部片就 up 咗上去啦，咁就係叫做《李斯朝鮮》，我覺得個名好巧啊，李斯個斯就係屍體個斯啦，咁其實佢咧亦都係漫畫改編嘅，其實係一部嘅韓國漫畫叫做《神的國度》，咁而去到劇集咧就由李智芬同埋裴斗娜就即係做主演啦。其實裴斗娜我比較熟啲嘅，即係哪怕我都即係少睇一啲韓國電影噶嘛。因为佢都比较有多拍一啲嘅荷里活制作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外国片啦，即系譬如我哋我谂几年前有部叫《云图》啦，《云图》入边佢有做过啦，又或者另一部嘅而家播紧嘅欧美剧叫做《超感八人组》啦，佢都系有做过嘅。咁其实呢一部嘅叫《李斯朝鲜》咧，佢就系讲古代嘅一个韩国王朝啦。咁其实主角咧即系李智芬饰演嘅王世子咧，佢系生于一个皇族家族啦。基本上咧佢就本身就系已经咁咪叫赢在起跑线啦。咁但系因为咧佢嘅父王咧因故过世，但系又离奇复生。咁就即係想象到咦应该死咗但又生咗，咁其实唔係怪怪地呢，因为佢其实由始至终呢都係冇机会见到佢个老豆嘅。咁就係因为呢中间呢就有佢嗰个已经怀緊孕嘅继母啦，呢个奸妃嚟啦，佢就係即係出尽办法都唔俾佢见。即係点解呢，因为其实佢係想呢喺个 BB 出咗世之后呢先至证实佢个爸爸係死咗。点解咁讲呢，因为如果喺呢一刻佢仲未生出嚟 ,but 个爸爸已经宣布死咗嘅话咧， 个皇位就传咗俾佢嘛， 系啦，咁所以佢就一出尽办法，甚至乎系要即系陷呢一个男主角于不义啦。总之，我唔俾你继承，但其实呢个男主角佢本身咧，亦都冇乜。好关心即系全天下嘅大志，即系佢亦都冇呢个关心市民嘅心 的，即系佢唔系特别有野心先啦， 冇乜野心嘅佢， 亦都话俾你知，我对于呢一个皇位咧吓，亦都唔系话特别追求向往，可能佢就系比较想过住自己想过嘅生活啦， 系啦，咁但系咧佢亦都系会谂就系、是，喂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你无论点都好咧，一定要俾我见到我老豆，但系唔俾见，咁最终咧佢就系即系都知道原来可以喺出边咧揾到啲药物咧，会唔会都可以医治到佢阿爸咧，或者可以查探究竟点解佢阿爸无故失踪嘅消息。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微服出巡啦。而喺微服出巡嘅同时咧，亦都系即系就遇到啦，即系丧尸围城啊，亦都撞到啊女主角啊裴斗娜啦，就开始展开佢哋呢一个冒险旅程啦。 系啊，咁啊，即系呢一个而家就喺 Netflix 嗰度咧，大家系可以睇到嘅一部剧集啦。我觉得，因为你话即系所有丧尸有关嘅嘢咧，好不自觉地都或多或少啦，会同 Walking Dead 咧就系攞嚟比较嘅。 系啊， 因为毕竟。Walking Dead 真系一个好好嘅指标啊！即系好多时候大家睇话喂丧尸片啊， 即刻讲到 Walking Dead 咯， 系啦，究竟佢。即系入边唔系话嗰个嘅制作啊，又或者入面个故事啊，系唔系一定要好 Walking Dead？ 但系入边探讨嘅嘢会唔会系好似 Walking Dead 咁样样啊？讲人性啊，人同人之间嗰种嘅信任同埋斗争啊，系咪想讲呢一啲咧？嗱，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知道佢系行紧另外一啲片种嘅。咁而虽然呢一个故事咧就系、是、发生喺呢个朝鲜啦吓，亦都你见到因为发生喺一个叫做即系古代嘅朝鲜啊嘛， 系同埋好有呢个代入感嘅，因为咧佢。嗰陣嘅韓國咧，仲未有即係韓國人仲未創到一個韓文啦。佢嗰啲內容咧，譬如嗰啲嘅奏折咧，係寫中文噶， 係 睇嗰陣好有親切感。 所以你見到就係、是、嗱，無論點樣睇到理論上咧，就應該嗰個嘅故事發展咧，同 Walking Dead 咧就應該唔好似噶啦。雖然話就話亞洲版 Walking Dead 啦嚇， 係 咁，但我相信咧，即係睇落去嘅時候，因為佢畢竟入邊都係探討人同人之間啊嚇，嗰種嘅互動，畢竟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大家究竟係會自私。谂自己啊，定系大家会为咗去共存，跟住会有新嘅一个嘅发展咧？呢个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如果大家即系想追下睇下，即系有别于以往大家净系睇 Walking Dead 啊，或者其他一啲欧美类型嘅丧尸片种嘅话咧，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唔错嘅选择嚟嘅。 系，同埋因为佢嗰个架势之处咧，系佢嗰阵咧，即系第一季啊，未拍嗰阵啊，佢已经系宣布咧会续订第二季咯，即系已经讲 好有信心， 好有信心，因为文说咧佢嘅第二季咧会喺下个月咧。 開拍㗎啦。咁同埋就係佢呢一部劇呢，即係我哋睇唔同種類嘅喪屍片呢，即係啲喪屍都有自己嗰種嘅嗰啲叫咩，即係佢個維生啊，或者係佢點樣可以點樣先會死，佢嘅弱點係乜嘢。其實呢一部呢佢得六集㗎啫，暫時我睇咗兩集半啦，都仲未呢去捉到呢個喪屍，因為佢喪屍有啲巧妙嘅。即係 你以為我估佢啊原來夜晚先會喐㗎。咁但係後屘睇睇下又發覺唔係囉。我諗呢一個都係即係平時睇喪屍片我都唔會諗呢啲嘢㗎。但佢好似係個編劇有所鋪排，呢一個就留待即係睇完啲六集囉，睇下仲有冇嘢可以分享下啦。 係呀，咁啊今日呢時間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跟着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啦。